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6集。 主张啊，你干什么烂我的尾巴呀？ 小壳停止游动，扭着头生气地说。 我不会游泳吗？你拉我呀。 我的尾巴是很脆弱的。 那你驮我。 你就不能学一学游泳吗？ 说的对啊。自己居然能在水中呼吸，没道理不能在水中移动啊。不能老扮演水底下的一块大石头吧。 你教我啊。 于是小壳挥舞着四只爪子卖力地教了起来。 主人加油啊。主人是这个样式的花的。哎呀主人啊，你可真笨呐。主人你生气了？哎，你来抓我呀。 在小壳一声声的耐心教导下，橙子终于成功地移动了。不过四肢滑动的动作怎么这么怪异呢？他暗暗发誓，找到墨舞后要跟墨舞学那种优雅华丽的水妖游。两只乌龟一路游到墨舞居住的洞穴前，他钻了进去，一直钻到最底。荧光的鱼儿还盘旋着，洞里却是空空如也，墨舞不在。难道已经养好了伤回到陈的府邸了？要不要让小壳带他去呢？犹豫了一会儿，实在是不太想面对陈。既然墨舞回去了，那伤必然是好了，自己也不必去探望了。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招呼了一声小壳，率先往洞外游去。出了洞口往回游去，眼前忽然一黑，仿佛一步踏入了黑暗，水色变得漆黑浓稠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橙子大吃一惊，回头叫道： 哎，小哥。 一股强力的暗涌突然袭来，整个身体顿时失去了控制，在墨黑的水流中被卷向未知的方向。身后隐隐约约传来小壳急切的呼唤： 主人，主人。 小壳的声音迅速的消隐，仿佛橙子已被卷入另外一个空间，身体疯狂的旋转，头晕的厉害，失去知觉的刹那似乎看到鳞甲的闪光。陈的府邸内，李满身散发着冷冽的寒气，盯着对面的陈。陈微微扬了扬下巴，平静地看着情绪急于爆发的三弟。你是说他没来过？李一字一句地问。 你把他带走又没有看好他，就跑到我这里要人吗？ 陈针锋相对，离的额上青筋隐隐跳动，目光中涌动着怀疑。他跟蒲松说要去看一个朋友，指定程种，除了你跟莫武，他还会认识谁？莫武的住处我已经去找过，空无一人。陈的眼中掠过了一丝阴影。 莫武前几天忽然失踪了。 顿了一顿。 我在你眼中总是如此不堪。 离闭了一下眼，复又睁开，已是把焦躁的情绪压抑了一些。他跟我提过，说那次爆炸的事情与你无关。 那么你信吗？ 信。陈的表情没有变化，眼中却微漾了一点微笑，一闪即逝。离的脸上却烦躁起来。是他吗？陈立刻打断了他。 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在那之后也暗布了护卫在他周边，迟到。 他的目光落在离的眉宇间，失去龙魄之后，那里一直暗沉的色泽已经恢复饱满明亮。离愣了一下，怪不得小修向他报告过，说一些身份可疑的人总是若远若近地跟在橙子左右，却又似乎没有恶意，原来是大哥的人。 我以为龙魄的事解决了，就不会再有人危及他的安全，再说小修不是总陪着他吗？所以就撤了护卫。 离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，恰恰小修也离开了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。陈敏锐的捕捉到了离的慌乱，眼眸瞬间变得阴寒。 怎么，小修去哪儿了？ 离的脸上现出了无限的懊悔。见他沉默，陈怒不可遏。 你得到了他，拿回来龙魄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不在意他的安危了吗？ 不是那样。离低声回答。陈却听不进任何辩解，纵身就冲着三弟出手了，掌间带着滚滚惊雷。离下意识做出抵挡动作，却因为心情激荡，难以控制自己失而不得，用起来有一些生疏的力量。只一个抵挡的动作，就将本无意伤他，只使出了三分力的陈震出了几丈远。陈踉跄数步才站定，嘴角渗出血丝。离愣了一下。啊，哥。陈却因为离居然出手如此之重而更加盛怒，反身再扑过来。两人缠斗在一起，强大的气场凌厉地波及开来，陈的府邸的房屋被冲击，发出可怕的碎裂声音。二十多分钟后，兄弟互殴结束，两人各自整整衣服，对看一眼，找了个地方并肩坐下歇息。能坐的地方并不是很好找，因为陈的府邸基本上已经在两头狂龙的战争中化为废墟。陈抬手拭去嘴角的血迹，皱眉思索。 现在他的身份已经脱离龙魄的干系，谁还会容不下他呢？ 离忽然抬头，一字一句重复道：“容不下。”眼底两团火焰腾地燃起，砰的一声巨响，一扇大门腾空飞起，拍在墙壁上摔得粉碎。正在饮一杯茶的麒麟大人微怔了一下，稳稳地把茶杯放回桌上，起身整了一下衣袍，信步迎了出去。无视自家被踢得粉碎的大门，面对站在院中一身尘土衣衫破碎脸上挂着伤痕却是满身杀气的离，他淡定地行了一礼。 太子殿下深夜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。 把他交出来。离的声音阴寒，红毛扬了扬眉。 请问太子殿下在找谁呢？ 少废话。 臣真的不明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